嘿，各位，这个时间夏天继续带着好音乐来陪伴你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你是谁呢？准时准点的用好音乐陪伴你的快乐生活。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，叫做《爱在西元前》，歌曲有一种浓浓的幻想气质，周杰伦把异域的风情、西方的潮流和东方的含蓄融合在一起，独特的想象空间把亚洲的历史文化融入其中，使音符下流淌出的幻想让人回味无穷。一起来听到《爱在西元前》。 丢在黑日的虚无眼睛，一瞬间期待的能力，你在初中间名字里问的字眼，我在房间间寻找你那张我深爱的脸，也是身边挣扎梦见是谁的从前，就在人潮中你是属于我的那画面，经过身边一阵阵变，我与你深深闭着眼，身体身体隔离着和人的难免，但不管你剩下难解的谜，承受就只能用吹不休的诗篇。我给你的爱在那西元前，什么让你舍不得你的平原？其实这世界有什么发现？你把伤了自己，也轻易的绝。我给你的爱是在西元前，怎么让你舍不得你的平原？用结晶文字留下永远，那一幅画签约了誓言，一切都重演。即使身边存在空间是谁的从前，就在人潮中你是属于我的那画面，经过生命一闪瞬间，我与你深深闭上眼，你像第一个离之而不能蔓延，不问明的剩下的结局一眼，传说就只能用水不朽的诗篇。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，怎么让你说不到你呀你呀，你这个世纪他就会发现你爬上了静静的等着我，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，什么让你说不到你的平原？用写进文字写下永远。

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，根据公安部、省政府相关规定，对到达国家境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，不予办理其所有人机动车相关业务公告及登记证书、号牌、行驶证作废。公告期满仍不办理注销手续的，予以强制注销。交警大队将采取以下措施：一是通过源头管理，加大老旧车报废排查，做到落地见车见人；二是依托当地稽查布控系统，认真分析行驶轨道，严格加强路面查处力度，对强制报废机动车依法处理。 我在墙壁上疯一浮夸，肩膀边缘带藏在渴望上膛，来的时候好方向，像机器要光线一两个光躺在那千万欲望，想要爱的念头有谁能阻挡，光的音乐帮不帮你刚才喊放，经历过一步子的氧气一和气，不知前场爱的气氛还是酝酿，情绪早已上涨，在陆地上拉伤，枪下风雨浮狂，先把面具戴上，再把渴望收藏，来到十八号房，想不想你轻轻摇晃，天阴让你荒唐，再来填满欲望，管他嚣张不荒唐，感受的心存了一场，想脱下你的伪装，随着节奏解放，那份转身的冰霜 Just say that what you want， 谁敢灭绝在梁上，站在堕落天堂，再把渴望升腾，来到十八号房，想不想轻轻摇晃，先酝酿杯泡汤，再来填满欲望，管他荒唐不荒唐，天上的星怎么一场，先脱下你的伪装，随着节奏解放，那杯转身的冰霜，勇敢的说在梁上，站在堕落天堂，只要一直在我手上，管他嚣张不慌张，天上的星怎么一场，先脱下你的伪装，随着节奏解放， Nothing 转身的冰霜， 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， 勇敢的说在梁上，站在堕落天堂， 心是一棵树，爱与希望的根须扎在土里，智慧和情感的枝叶招展在蓝天下。无论是岁月的风雨扑面而来，还是滚滚尘埃遮蔽了翠叶青枝，它总是静默地矗立在那里等待着，并且接受一切的来临，既不傲居也不卑微。 宁静的夜晚弥漫着花香，有风摇晃沉睡的河床，许过愿望，被时间埋葬，但我依然循着同一道光，不慌张。

慎，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，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，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，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，爱惜他，尊重他，安慰他，保护着他，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，你愿意这样做吗？ Yes I do。 听我说，手牵手，一路到尽头，把你一生交给我。昨天已是过去，明天更多回忆，今天你要嫁给我，今天你要嫁给我。 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周蕙，叫做《给从前》。以优美的歌声俘获人心的周蕙，出道多年，一首脍炙人口的《约定》成为了周蕙音乐路上的不败经典，也让她歌声当中属于她的那份独特的感染力深植人心。今天为你推荐周蕙的另外一首歌，特别特别的动听，《给从前》，一起来听。 心跳像寂静的诗一段瞬间，一个人孤夜真的好孤单，守着电脑傻傻看，以为这样就能够释怀，就当你在身边没离开，忽略了睡，失恋又会在梦远里醒来，感觉不到痛，又恍恍惚惚，却那么遥远。凌晨五点的街，空气氤氲出温暖，鲜花步步在身

像凋零的花朵，你看那越长情就越痛。如果爱就像一场烈火，烧得起就很难受，没有人能够说放就放，除非你真的铁石心肠。我说爱就像一团烈火，烧不尽可也温暖，管它究竟是地狱和天堂，因为爱不是宿命来的。有情歌送给了你，当爱像凋零的花朵，你怕那越长情就越痛。如果爱就像一场烈火，烧得起就很难受，没有人能够说放就放，除非你真的铁石心肠。我说爱就像一团烈火，烧不尽可别问我，管它究竟是地狱或天堂，因为爱不是什么满足。越长情就越痛。如果爱就像一场烈火，烧得起就更难受，没有人能够说放就放，除非你真的铁石心肠。我说爱就像一团烈火，烧不尽可也温暖，管它究竟是地狱或天堂，因为爱不是生命埋藏。你看啊， it's time to take a heartbreak out late. School on a Saturday. Oh, and now I got a plus one. I'm done. Falling off the brink of the lights. I'm staying for the summer. I won't be down one letter to another. I'll be tied down. I'm sleeping like the queen in the California King. I mean, I think it's time to take a heartbreak. It's just a little phase, give me a little space. You might see through it, but I'm putting on a poker face. Give a little rest between my eggs and my necks. I think it's time to take a heartbreak out late. School on a Saturday night, going out without a plus one. I'm done, falling off the brink of the lights. I'm single for the summer, I won't be down one letter to

记录，泪水是领悟，从疯狂的投入，说好永远同路，从最初辛苦到最后幸福，这旅程不孤独。我们互相同路，汗水是记录，泪水是礼物，都疯狂的投入，说好永远同路，从最初辛苦到最后幸福，这旅程不孤独。我们互相同路，汗水是记录，泪水是礼物，都疯狂的投入，说好永远同路，从辛苦到最后幸福，这旅程不孤独。我们互相同路，我们永远同路，汗水都是记录，泪水都是领悟，到最后的幸福，到最后的幸福。 喜迎新春，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音乐和啤酒，点燃夏天的荷尔蒙。踩着油门，车速120，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。白天追着蓝天白云，夜晚枕着漫天繁星，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，让自己尽情释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歌曲与我以外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我 也许你感觉自己的努力总是徒劳无功的，但不必怀疑，你每天都离顶点更近一步。今天的你离顶点还遥遥无期，但你通过今天的努力积蓄了明天勇攀高峰的力量。头发总是出油，你是不是就每天都洗头呢？专家建议啊，头发2-3天洗一次就可以了。过度清洗虽然去除了头皮头发表面的油脂，但也会损伤皮脂屏障和毛鳞片，导致了毛发的受损、暗淡、干枯、掉发，头皮则有可能出现头屑和瘙痒等症状，从而形成了皮肤分泌的不良循环。 陌生到熟悉的距离，一直

真的他有比我好，你必须再挣扎，爱我还是他，就说出你想说的真心话，你到底要跟我还是他。是不是命运对我的惩罚，爱你也没办法，恨你也没办法，现在这个漩涡只剩挣脱它，拉住你的手却让我也被脱下，你的眉眼说你不渴望我拥抱，每当爱变成了煎熬，你就开始要逃，你爱我还是他，是不是我可以做得更好，你不再挣扎，我宁愿听到残忍的回答，也不要再被耍，你爱我还是他，我为你找了一百个理由，我就是那么傻，爱我还是他，是否沉默代替你的回答，我应该明白吧。 继续为我们送上动听歌声的这位厉害了，歌坛的天后级人物那英老师。那英呢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、不断超越自我的歌者，她的嗓音具有像欧美黑人歌手那样的磁性和爆发力。一起来听到那英带来。

看多了谢霆锋演的戏，其实他的唱功呢也是非常棒的，嗓音粗犷沉稳，而且具有爆发力，歌声极富感染力，可以成功的掌控听众的情绪。一起来听到谢霆锋带来要我怎么忘了他。 到最后终于还是要离开，不要哭，他说我们不要哭，点了一杯咖啡，放下一颗小小的钟，约定了时间不要说再见，然后我们各西东。到今天回到相约的地点，才发现身上带着那个钟，点了一杯咖啡，加了一点一点心碎，想起那一天没有说再见，忍不住有点心酸。忘了他，要我怎么忘了他？放了吧，就像放开手中沙。真爱还是虚假，我将永远迷失在无边的海洋。忘了他，要我怎么忘了他？放了吧，一切都是水中花。看见他的长发，从最熟悉走到最陌生的挣扎。回到相约的地点，才发现身上带着那个钟，点了一杯咖啡，加了一点一点心碎，想起那一天没有说再见，忍不住有点心酸。怎么忘了他？放了吧，就像放开手中沙。如果我如今深爱还是虚假，我将永远迷失在无边的海洋。忘了他，要我怎么忘了他？放了吧，一切都是水中花。是他吧，仿佛看见他的长发，从最熟悉走到最陌生的挣扎。看见他，有一些话请告诉他，有些爱是真的，谁都不用害怕。